小朋友们，你们是否已经以正确的读音来朗读句子了呢？现在来听听老师怎么朗读。 印度美食饮料人人爱，印度奶茶美味又可口，印度甩饼我最爱，它的皮薄如纸片，早餐宵夜少不了它。